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日暮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妈妈教我们念唐诗、念古文，有一天还跟妈妈一起背《桃花源记》，看哪一个比较背得好。结果妈妈背得比我好。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英九自己唱的这首《游子吟》，这首歌是不是在台湾人人都会唱？ 我那个时代 不止听到有一个人唱这首歌， 应该都会唱。 对小孩子都要学的。 这个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首歌刚才在马英九的嘴中唱出来，在今时今日哈，是别有一番滋味。马英九的母亲秦后修女士是之前在台北去世哈，享年93岁。那么这么一个事件，虽然说他更看上去更多的是像马英九家一个家事哈，但是因为不管是作为马英九的母亲，还是他个人本身的这么一个家庭背景，乃至于他个人的这个历史故事，在今天的两岸三地其实也吸引到很多公众的这个关注。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马英九的妈妈哈，秦后修女士在生前有一些其实在电视中曝光不太多，但是曾经也有那么一两个场面，好像现在看来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这样的一些瞬间。 又有批评才有进步，他很好，他很爱家，爱妈妈，爱国家。 很少看到他太忙了，忙的都有点舍不得，忙的有点心里有点痛。 这个尽管在台湾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个马妈妈哈，这个说话还是听得出来是湖南人，这个一口湖南乡音还是很让人感到亲切。据说在这一次他过世之后，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出殡的这一天，是由这个马英九的姐姐马以南大姐哈马以南来代表念这个祭文，还是以湖南话来念这样的， 夹杂着国语。 对，说是这样，这样讲的话，妈妈比较能够听得懂一些。好像说2005年的时候这个秦后修还回到过长沙，当时有去回周南中学参加这个校庆还有这个给母亲扫墓上坟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湖南话还是通过湖南话跟当地人交流哈。这个当然在马英九的身上，这个湖南的国语的印象已经看不出来了。 据说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对几个子女的教育，就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故乡湖南啊。当然这个新闻我是从内地的媒体了解到的，就是说你不忘故里然后据说在家里面经常跟他们讲湖南话但是应该他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去过湖南吧印象当中是秦后修女士她两次回到过她的母校， 对， 就是她去世之后母校也是第一时间发出一些讣告就包括怀念这位非常杰出优秀的校友。 是周南中学在湖南乃至在中国都是很有名的学校了。 她好像当这个周南中学的校友会台湾校友会的会长当了60多年就一直是她。 是 而且每当是有湖南的一些小同学或者以前的老朋友打电话，马上满口的长沙话。 好， 哇，这个我们听起来觉得非常的亲切。但是我今天早上又把他们出殡就包括马英九两个女儿马维忠、马元忠的这些小女儿没有说，主要是马维忠，她是代表，可能是因为长孙女的关系吧。 马元忠也说了， 也说了， 对对对，我看新闻，她也说了。 哦，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感伤了。 伤了 你看完之后，你自己忍不住，你也会就是想哭的冲动都有了。 这个马英九，这个一直是被媒体拍到哈，神情非常的严肃，那没有直接流出眼泪，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种难过的心情哈，不需要用眼泪，就在没有眼泪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体会得到。在这个马家的子女当中，马英九又是 我们根据现在的看到的这些故事来说，跟妈妈是最亲的一个，甚至在家里都不叫马英九的名字，都直接以弟弟相称的哈。这个话用来描述一个马英九这样一个年纪，包括这样地位哈，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听上去有一点幽默，但是确实好像你在他的祭文当中，在秦鸿修的祭文当中，最后署名都是以家中孩子的小名相称的嘛， 叫做 baby 凯凯、曼曼、弟弟、妹妹 啊，弟弟妹妹，所以马英九就是那个弟弟，包括即使在妈妈的口中，也从来都是叫他叫弟弟的， 是啊， 这个话。我觉得这个非常台式的一种温馨在里面了。 哦，台式，其实你刚刚樊叔讲到，你说其实你看到这些新闻报道，你会觉得是很感伤的。 嗯， 特别是其实我们前一阵子谈的很多议题，台湾关于台湾的议题，我相信都是让马英九非常头痛的， 嗯、 就非常做得非常糟糕，大家都在反抗他。 嗯， 特别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难过，很难过的。 嗯、这个有人说，秦后修恐怕是马英九最坚定的支持者。 对，没错，嗯、你想他 永远不会放弃的一个支持者。 那当然，那当然了。 对，而且你想他，其实。马，就是说马英九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周美青，一个就是她妈妈。 周美青受伤了， 那你看 妈妈去世了。 对啊，其实你说秦后修女士，其实，在台湾人一般的，其实很少很少说她会在外面就是 曝光， 看曝光， 一年可能一次， 真的就是过年的时候。 对对对， 过年的时候，只要马英九回到家里，她会陪妈妈去买菜。 嗯、 那你说平常这时候，大部分你会看到马家的代表发言人就是她的大姐马以南。 对， 就马以南相关的一 些。马以南生活在台湾吗？ 那生活在台湾，对，在台湾。 那 很多的时候，有时候呢，其实他们的感情真的，一家人的感情非常好。 嗯， 而有时候你说我们在那边说马英九啊做的不好不好，就说作为一个妈妈，或者是作为他的姐姐，其实看到弟弟啊，看到儿子被这样的批评， 嗯、 那其实你可以知道马英九其实。我们一路以来我们都觉得他是好人，他也肯定非常认真、 嗯、 你看他的整个面容憔悴，从当年的英俊的小马哥到现在，还有他那个眼袋之深， 对， 我相信他每天睡的一定很少。我们去年去访问前夫的时候，前夫 也肯定他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最认真 的 领导 人、 嗯、 好人。 可是你看做到台湾人，你这做到流汗还要被嫌到 满口口水这样的、 啊、 其实说着作为他的家人，真的就有时候像他的姐姐就会出来帮他说两句话、 嗯、 就是有时候弟弟，我记得之前我说过，就是像马英九可能会跟他的姐姐们啊真的吐吐苦水、 啊、 这时候 抱怨一下， 马以南可能还真的就说啊，弟弟还寄了 email 给我、 嗯、 然后就说哎，怎么我做的这么辛苦大家还这样骂我， 是、啊、 那这事就会被媒体来做文章。 嗯， 可是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马英九的声望这么低，再加上真的是母亲节的前夕、 嗯、 那这一个事情，我相信对马英九就整马家的打击真的非常大。那、 嗯， 在还有就是在这个政治气氛下，我们后续也可以谈，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一些的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发言，其实你也会去反思到，其实政治真的需要到这个地步吗？ 啊， 对，如果是一个 家、嗯、你是说民进党的那个立委吗？ 就不只是立委化，其实网络上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言论 啊、 嗯， 就是感觉对这个逝者不是特别尊敬的一些话。 你说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啊？ 在台湾，就可能有时候大家会觉得检验说，那当年陈水扁上 岳母 走的时候、 嗯、 对，那你马英九这你当年你也没有去这样子啊，去关心人家或干嘛嘛、 嗯、 那现在大家为什么要去体谅你？ 是啊，所以对于政治人物，特别对于马英九这个级别政治人物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私事的，好，全部的事都是公事来着。马、 嗯、 这个确实你说到，当年那个陈水扁去看，就是在陈水扁的岳母过世的时候，那一出还是非常非常轰动的一场。这个陈水扁从灵堂外面就开始 跪 在地上，跪爬进去，哭天抢地的。但是当时好像因为当然这个情况也不太一样啊，陈水扁当时已经是深陷这个定罪了一个贪污的这个问题。那么当时好像大家对于陈水扁这一番所谓表演的批评，或者说更多的冷嘲热讽哈，有多一些。但是今天在台湾，马英九尽管他支持率非常的低，但是以这个人情来讲哈，在这件事情上，我现在看到所有报道， 偶尔有一些这个怪怪的声音，但是也难以避免网络上嘛。但是大部分整个媒体的报道情绪还是以同情为主哈，甚至是说待会儿我们会听到这个民进党有一个立委，这有媒体说这个陈欧珀是去大闹灵堂，这个大闹这个葬礼，我觉得这个描述恐怕言过其实。我看了一下现场这个内容，就是有一点奇怪哈，就是他感觉这有闯，就是算是一个不速之客，但是他真的有多么的这个无理，可能也有一点夸大的成分哈。这里面有一个争论了，就是你说作为马英九政治上的可能是反对者这个对手来说，你现在人家家里这个出了这样的这个事件，那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表达的这个方式？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这个关于民进党立委陈欧珀的这一段公案。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在马英九的母亲秦后修女士的葬礼上呢，这应该是在这个台北殡仪馆举行的哈。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友人，包括朋友来前来致意。马英九的这个官方的对外的一个说法是不设灵堂，不设公祭，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低调简朴的进行。那么，但是也不会拒绝过来致意的这个人士，其中呢大部分应该都是马英九跟马英九关系比较好的比较亲近的人，也有民进党的一位立法委员陈欧珀啊。陈欧珀呢就到场，好像感觉这个气氛就有一点奇怪了， 出面来接待一下啊，是不是说我们去致意我们也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提名簿。 拗不过陈欧珀要求，葬社人员连忙拿出空白签名簿让他签到。但明明马总统先前就说过，葬礼一切从简，不发讣文，也不设灵堂。陈欧珀难道不知道吗？外界质疑他根本在闹场。 向马总统及家属致歉，同时呢，也即刻将相关的行为交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来进行议处。 党中央没有打电话查问我事实啊，所以我不怪党中央了，只是说党中央处理这个事情太过莽撞。 其实陈欧珀的脱虚演出已经不是头一遭。 好，这个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陈欧珀呢，就是到了秦后修的葬礼上，然后要求签到啊。那但是之前的安排中没有这么签到的一个安排，就场面有一点尴尬。然后他也在，因为有记者嘛，就是对记者讲的这个情况，被很多人理解为他是在抱怨很多人还说这个是闹场。那民进党呢，也是很快的由民进党发言人做出了道歉，包括这个陈欧珀本人哈。我们看到最新之后也是表示道歉，鞠躬。但是这件事情好像没完啊，这个郭台铭先生就说要跟他追究一下。 我个人呢，刚刚我的幕僚团队说最好不要我说这段话啊，我愿意出经费啊，我呼吁宜兰乡亲有勇气的站出来罢免这位立委啊，我愿意出所有的经费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样的一位立法委员代表你们宜兰县，我认为他对你们宜兰是一种污蔑，是一种耻辱。我是希望呢，今天呢，对社会提出我的呼吁。人言为轻啊，但是呢，也感谢我们媒体能够今天到这里来啊，冒着大风雨这么短的时间啊，因为我 民党立委陈欧珀他是 好这个。富士康的董事长郭台铭先生啊，在台湾开记者会说， 这个陈欧珀这样的行为是宜兰的耻辱，因此呢，如果宜兰陈欧珀的这个选区有人要出来罢免他的话，他愿意出钱。那当然了，这个目前在台湾我看了一下，似乎没有成功的先例由企业家来资助发起这个罢免的行动，程序上面恐怕会有一点问题。而且这个你说出钱罢免，这个以什么样的形式呢？这个你们谁罢免他我就给你钱吗？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可行啊。但是这个意思我相信可以理解到，就是说郭台铭作为也是算是知名人士，表达自己的愤慨啊，就是说认为这样的这个行为方式非常的不妥，跟他持这个相同意见的人我这两天注意到，这个台湾不管是蓝，这个平时是偏蓝的媒体还是偏绿的媒体，基本上对于陈欧珀的这个动作还是以批评的居多啊。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已经超出了政治的这个范畴，就是说你在挑战台湾一个人情 的 一个 底线 啊。 是 啊， 我觉得郭董里面记者会有讲到一句话，就是哪个人不是妈妈生的，真的我觉得陈欧珀委员刚刚讲到批评党中央是莽撞 啊， 那不知道跟他的 他觉得有一点委屈，他觉得他不是在闹场， 对他觉得委屈，他不是闹场，但我觉得这是莽撞， 他可能就随口抱怨了一句就、 对。可是说真的，如果说这个家属都已经说明白了，我们是一般来说，你说什么时候要设这个接待处跟签到的呢？你说通常是有开放公祭的时候，因为你会想知道可能哪一些朋友 来 他可能包了多少礼，那如果说将来有这个机会， 我 要回 我 顺 便多问一下，这个台湾的这个如果是参加葬礼的话，大概要包多少礼金？ 礼金不一定，看交情。啊、因为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我 看交情 对，真的看交情、 哦。 你在香港的时候，你有时候你说最起码101块、或是一个单数的是这种东西、那你可能好一点，你是包一个1001块，就这种它有一个这种规矩。可是刚来的时候，香港我就说要包多少钱？他们提到101，我吓一跳，这么少。因为其实像如果你在台湾的话，有些人如果你是包单数，你可能你包到上万。就几万块台币、那可能就是一个人情，就是也许 就是人民币有一两千块钱， 对，就坑的真的蛮多，就跟不能说比较，跟婚礼其实一样的意思，就是我跟你如果交情好的话、其实我可能就会，因为其实等于说大家一起来负担这个伤势，就给商家的一点质疑，所以也是会、那可是也有一个回礼的一个习俗，就如果说将来如果说你家 会回什么呀 一样啊，如果说今天我们 家有事的话， 对，如果你家有事的话，将来我回这个礼，我可能会包，最起码是一样，要不然就是更多。 多一点 啊、所以一般来说会去设这个签名，都是会开放公祭的、才会。 所以说马英九他这样说，我不设灵堂，不发讣文，也不设公祭的意思，主要是为了避免有人送礼金。 对，其实你要说，其实他某些程度他也在避免，就是大家就希望大家不要再费礼，就不要再费这个心来包礼。那我们家 也 去而且 那也不是他们家家风。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陈欧珀委员呢，这后面的这些解释，那真的还是牵强了。我相信他肯定不会一倒就是想去大闹的。但你说后面就发生到这事，人家就说不去公祭，那你硬要有人来接。后来我记得好像是马英九办公室的哪个秘书来充当了这个签字员，让他有那个簿子有得签。所以你说在这种气氛下，然后在所有他重点还是在所有媒体都在现场的时候，你做这事。哎，我有时候不知道，这只能讲，我只是脑子进水，我觉得还能说什么？ 他是自己想出风头吧？而且这个委员他，我看 之前经常干一些很夸张的事情。 他说一直以敢冲闻名的陈欧珀 啊。 他说敢冲，那我也没有找到他。 就是我看过他有一个画面，就是质询嘛，这个某部委提交一个调查报告，那质询不满意，我当场当着你的面把报告撕碎，然后扔你脸上。就是他这个风格是比较 就是爱秀那爱现那种。 敢冲，你从他做这件事，你肯定非常肯定他的敢冲。 脑子进水，而且他是比较太把自己当回事儿那种，就觉得我去致意，但是呢，其实我是客人，就把自己当客人。 但是也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的，民进党只去了他一个。 对。 但是 不是倒也不是一个，或是而是说，其实如果说对方一般说我们就是低调，我们自己家里比较私密的一个，其实虽然我想 是 我不会去打扰。 我明白马英九这个也是确实是很私人，但是他这个身份他也算是一个最高领导人这个身份，你底下比如说民进党团的柯建铭啊，这些民进党比较有地位的这些政治人物，你不是看作没有私仪的话，这个。 同事的关系或者说公事的这个往来，可能也应该， 其实他有时候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可能他可以来个电话 对、 啊、办公室，或是有一个什么的算不是打电报或写个卡片之类、嗯、他可以用这种管道、嗯、 有送花圈的这个讲究 吗？ 有送花，有送花圈， 一般会、嗯、一般会送花，但我不知道那，因为台湾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会有那种所谓的罐头塔，我不知道 什么叫罐头塔， 就是会把很多的饮料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水果罐头，把它弄成叠起来，弄得很高、嗯、然后就叫罐头塔，一般的灵堂都会有这样的东西、哦、可是这在一般现在来说，在现在在北部啊就比较少，因为一般就会希望可以更加简化，可是你到南部就是人情味啊、哦、这种人脉，这种比较紧密的这种社会里面， 罐头塔是送的嘛、就是、 对，还是送的、 啊、就会送 花圈之外还有这些东西、啊、其实是 哎，这我顺便多问一下，这个如果要送这个花圈的话会写什么呢？永垂不朽一般是不会写的， 永垂那是写给领袖的一般其实我刚才觉得驾鹤西归啊，什么音容宛在啊、嗯、就是这种一般的这些，对 OK 对，所以还行、 啊哦、听上去这个跟大陆的这个还是差不多啊， 它都是遗留过来的嘛。整个我还去研究了一下，也不是研究，就是看了一下。嗯，按照正常的，就是台湾的乡间，他们这个民俗是怎么样？就是丧葬的文化弄得特别复杂，嗯，就让你联想到我自己去年有好几场家里的出了一些事儿嘛、嗯。就是你发现好像越在乡下，越在民间哈，就是怎么复杂怎么来啊、嗯。台湾人也是一样的，他首先要弄个什么班铺。就是说呢，他们就是相信，如果这个死者你是死在家里的正厅，他说那是最幸福的，就所谓的寿终正寝。 哦， 然后呢，你就要这个烧银纸，就是你最后送出门的时候，这个丧礼的时候嘛，嗯、就说，你要给他叫做脚尾钱， 嗯， 就是他去阴间的这个什么旅费之后呢，还要。开魂路啊，还有什么祈水沐浴， 嗯， 还要套衫，就是为死者准备的寿衣有五六七八件、哦、然后最多的说有11件，但是必须、哦、我刚才说错了，没有八，它必须是奇数、 哦、 必须是 单数。对，刚才这个佩佩也说、嗯、送这个礼金的话也要单数， 而且是要由这个孝男试穿、 嗯、 就套上试穿，就称为套衫、 哦、 就这个孝男穿好之后呢，再拿一个秤子，就好像要称那个衣服似的，就是告诉死者呢，寿衣是子孙买的、 哦、 要他穿了去见祖先。之后还有叫什么抽寿啊，抽寿就是你套完衫之后呢，这个亲人们要用都要吃这个用面线和黑砂糖来混合做的东西、 嗯、有点像这个大陆吃豆腐饭的这种说法， 我不知道，哎，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就是 你讲的可能是真的非常传统， 很传统，还要张穿什么瓷生、 嗯、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风俗、 嗯、 就跟我们老家那种复杂的，我想象的那种复杂的场景是非常像的。 其实你看马英九其实已经非常、嗯、他在4-5天就已经就是办了这个，就是弄完善、 嗯、 其实 算是入土了吧， 非常快、嗯、但你刚刚樊叔提到你说这个家里证，你看马英九他在他母亲就是骨灰坛、 嗯、 其实后来他也把这骨灰坛带回家一趟、 嗯、 就等于说让妈妈告诉你、 啊、对对 回家了、 啊、对对 我们回家，然后才、 嗯、 才到了这个宫、 嗯、 就是到公墓去、 嗯、 所以其实虽然他很简便，跟某一些这种东西，就对妈妈的爱，其实在这些很多的细节。 啊、 然后也有，我记得也有台湾媒体拍到说，马英九的妹妹啊、 嗯， 就是穿了个红鞋子到灵堂上。 啊、 那一般来说， 红鞋子不太妥吧？ 对，就感觉。可是因为大家，如果你这乍然看，你会觉得说，哎，怎么穿个红鞋子？妈妈去世、 嗯。 可是因为秦后修这辈子最喜欢的颜色就是红色， 哦，特意穿给妈妈看的。所以 他在这种细节上，其实。他体现出来是就是这些细节，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 哦、 所以你说从这个东西，而且你说这简朴，一般我们刚刚讨论到很多丧礼，这很多看马英九，我记得他这次因为前后就刚做完，那倒没有说曝露说他到底花了多少钱、 嗯、 可是他马赫林的这个事情，我记得那时候看到媒体说7万块台币，就把整个丧事这所有相关的都已经 7万块，这已经非常简朴了、 嗯、非常非常、 啊、 我就觉得说因为光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一个就是私人的灵骨塔，光是这个灵骨塔的位置到弄好就要将10多万的台币、 嗯、 就只是这一个位置， 他这7万块钱包括这个骨灰案的、这个、 包括因为他放的是公家的灵骨塔、 哦， 公 家的他要给钱吗？ 公共的灵骨塔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能够 租 用， 是 租 的， 是租用的，对不对？ 是可能会比较便宜，但是可能、哦、不是那么多， 就是你得排、嗯、排队这样， 对，排队、 哦、 但是可能私人就是钱，反正你给钱就 你改签就有嘛。 对 对，哎，我很好奇啊，他们葬在什么地方？最后 这个好像这次也是放在这个 我问了名的一个公墓，就跟那个马赫林、嗯、但是台北市政府所设立的一个公共的一个灵骨塔。 嗯嗯， 所以我如果我们就一般来说这样灵骨塔大概一两万块钱就可以， 它不会 说一两万，它是一个、嗯、不是一整座塔，是一个看位， 对 不对？ 对 不对？ 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有点像香港的这个墓地，就是它是一格的、嗯、竖着排起来的 一 格， 就是、 每个人没有办法站到单独的一块地， 但是 必须要跟别人共享一面墙。 他的那个墓穴呢，就是墓碑啊什么的，就你还是得占一块地方。 他就一块地方之后，他在其实就是一个格子、 嗯， 有点像是我们那种什么通常放树那种说一小格， 有点像那个储物柜一样的这个格子。 然后骨灰坛就是放里面之后，然后通常会用一块就可能大理石或者把它那个门封起来，然后在这石上面就会刻上他的一些。 大家看香港电影里面这种比较传统的东西， 就这种 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如果像我母亲，大概可能就电脑一般电脑的 屏幕 的小一点点。 嗯， 那 比如说， 如果你例如说，有一些，也许你说你夫妻想要放在一起，你其实可以会有更大的单位，其实你可里面可以装两个骨灰坛的。 哦， 所以其实就看你家属的需求。那只是在公家，因为是政府的所政府的地区起的，所以它的相对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哦， 就说就这样的。如果下次扫墓啊，马家一家人，比如说十几口人一起去墓地上，看望爷爷奶奶，你站得下吗？ 就 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跟大家在一起，但我相信 你只能轮流上去。 他的位置应该是比较特别，也许说有一些避开真的那么多人的清明节，然后其他的时候，对， 稍微还是照顾 一 下吧。我想， 对， 哎，这件事情是我看香港电影，这个比如说大家有的时候清明节拜山什么的，这个真的是很挤。真的是很简单。 你像我们老家，我们是去山上嘛，就是去山上扫墓 啊。 你是有 这种还是有一些土葬的这种， 对，就土葬， 对吧？ 它尽管是先火化， 对对，但 是还是 在地上的， 对，还是用棺木埋下去的，它就占一个很大的一块地方 啊。 你十几口人在， 但是台湾现在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这个丧葬了吗？还是所有人都要？就是所有骨灰都是放在灵骨塔吗？ 没有没有，其实没有。在南部有一些，如果你有自己的地的话，其实还是有。但是呢，它有一些部分，就像我奶奶其实用土葬的，她是棺木，然后到山上，在新竹山上去买 了。 可是像那个地，因为一般台湾的习俗是，你可能这个骨呢，骨到可能几年之后你要去捡骨。要把这棺材里面的骨其实捡出来，然后去放到一个大的骨收骨的那个骨纳坛里面，然后再上塔。所以这就 开棺了， 还是 那意思是要开棺了？ 对，开棺，然后把这骨，所以会有一些捡骨师，他其实牵着很多这种传统习俗。就如果 就是最终还都是到灵骨塔。 对，一般台湾习俗。但你说如果像有钱人，像郭董他有家里的墓园，像王友庆，王友庆他的墓园非常大， 他们自己有买地楼。 香港很多富商都在内地买的。 对，风水墓地他就未必是就是去捡骨，因为他就是勇士，他的风水好就勇士保佑。 是啊是啊，我想象，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应该这样，但是实在大城市不可能，因为地方太小了。 这也是这个说起来，哎，你看马英九的母亲连自己的一块地都没有，想起来。 哎，你说要是在八宝山那些是什么样子？ 八宝山没去过， 风景很好， 下次有机会。我也可以去看一下八宝山。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本素， 我是佩芬。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马英九的妈妈这一次去世呢，也让人重新来了解马家的这个故事。之前一直有一个说法，说为什么马英九叫英九这个名字，因为他出生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的九龙，所以马英九，当然这个说法一点都站不住脚哈。这个马英九的老爸马鹤龄先生也是国学修养非常好的，不可能取那么庸俗的名字。英九，我看到马英九自己的有一个说法，这是他之前在访问台湾的一位诗人，应该周梦蝶先生的时候自己说的。他说，本来他这个英呢，不是英国的英，是这个福音的英，就是 我 音乐的音啊， 不是福音啊， 哦草字头， 广字头下面一个，就是我服从于、 哦哦、 服从于那个印，我都除了福音之外，我都造不出别的词来， 就是我服从你福音、哦、对。 音符福音、 哦、okay, 好 OK 好，反正就是这个字，他说本来是那个音，音酒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有一统天下的这个意味，酒代表九州， 嗯， 就是九州全部臣服于某这个人的意思，大概我这个简单的白话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哈。哎，就说其实马鹤林在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心里面就有意思，就是说。儿子将来是要这个酒，这个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啊。那还有另外一种官方的解释说，马英九的英呢，是因为这个族谱里面排辈排到这一辈是英字辈。那酒呢，有什么酒见酒如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一般的哈，这个可以想得到的。但是据说马鹤林先生当年从小教育这个全家的小孩的时候，因为马英九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嘛，这个据说马鹤林先生是从小就觉得马英九是将来要培养他往这个方向走的，至于当不当得上最高领导人，这恐怕不一定能够想得到，但是恐怕是要朝这个权力的宝座进行的。所以马英九当年选上了之后，也是立刻到这个父亲的这个坟前，算是一个怎么说呢，告诉父亲说做到了，成功了。而且说当年他就职典礼的这一下呢，这个电视直播的， 真的是家境不忘告乃 翁，哎，真是，底下的这个妈妈秦红秋坐在下面是频频的擦眼泪。这一幕台湾的电视播出来说，是让台湾的这个就是国民党的深蓝的这批支持者是非常的感慨， 尤其是作为一个外省人，对不对？你能做到这一步，当时是确实算是一个励志故事吗？在台湾的话， 励志故事，如果你真的要比励志的话呢， 那陈水扁比较励志， 陈水扁真的励志很多，还拍了台湾剧啊。 嗯、 但我说其实马英九你说是个外省人，还有香港脚，因为在台湾说因为他香港所以他有香港脚。可你说其实刚刚提到马鹤林是一般，我一开始讲到秦后修女士，其实在对面对镜头的时候，他真的很少很少会出来，或者是去谈论儿子怎么样，顶多就是儿子互动，他陪我买买菜什么的，他不太会去涉入谈论到很多政治的东西，反倒是他的父亲马鹤林，因为刚刚朱明熙讲了，其实 他自己说他父亲是个理论家，他母亲是 实践家， 但是其实马鹤林从来也不会，就是我栽培这个儿子，我从小就知道培养他来做领导人， 因为马鹤林之前自己的本行是青辅会嘛，就本来就是专门来辅导年轻人的嘛，所以说。就把自己的儿子先拿来练练手，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一代读书人，他们有时候有一种热情理想，就是我们要到，倒不是我们真的是恋战权威，而是说要去改变、拯救国家、拯救民族，或者是其实马鹤林先生， 齐家治国平天下， 希望可以两岸统一的，在他的那个骨灰坛上面就这么想。就是如果我要自己，就是我自己做不到，也许我再陪我的儿子到这个位置，也许真的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嘛。那我记得在看一些，就最近有一些很多秦后修女士的这些小故事，你就很多。就你会发现这个家庭，这马英九真的跟他很像， 长相也像， 真的很像。 你像长相再说，就是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讨论，例如说马英九去友邦，那我们那时候还批评他，你这为什么戴个墨镜或是什么，就是感觉他很 哎对 很漂亮， 对对，他之前去非洲的时候戴了墨镜。 对， 这个印象 他要那种你懂的，但我觉得这种印象，这种在台湾人一般这种印象，你会觉得很像。如果我最直接想到电影，我想到《色戒》里面，就是这些，就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一些，以前我是小时候眷村的， 出身名门望族的人， 这些北北，这些就是这些，就是北北的太太，这些 他会非常讲究， 都会只要踏出家门，其实他是 很讲究， 他肯定 出去的这个架子要有， 对， 而且 要帅气。 对，听说他自己就是秦后修女士自己说，在我身后啊。他说你要给我换上一身什么样的旗袍，后来就是 他没有穿寿衣的哈， 几个女儿就专门把妈妈最爱的那套旗袍找出来嘛， 还我看到有文字的描述，但是照片我有点对不上是哪一件，说是黑色蕾丝边的旗袍，就是反正也是他经常好像穿过的。 你看这种所谓的家风哈，你就是尽管他中间颠沛流离啊，不管是在香港和出到台湾也好，你战乱时期是遭遇到非常多的这个困苦， 对， 很多的动荡， 但是你说从小他受到的那种教育和熏陶，这个真的是一辈子的气质，你就落在那儿了。 这个龙应台的《大江大海》里面写过马英九的故事，说这个马英九在香港是在香港广华医院出生的嘛，还好像后来还专门去医院找过这个出生证明什么的，在香港出生。那个时候呢，马家一度是考虑过留在香港。其实那个时候从大陆经过香港准备去台湾，后来留在香港的人很多。其实比如说在香港这个李柱铭这个民主党的创党元老李柱铭大律师，他的父亲也是当年的一位这个国军的将领，也是准备去台湾，但是不知道是考虑到这个时局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也有些钱上面的问题，就最后就留在香港了。那么马英九呢，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妈妈就是钱惠秋都已经在香港找工作了，在丽园、在丽园那边有一个游乐场，说他干什么呢？每天就是收门票，收门票就是有人付那个花钱买5毛钱5角港币哈、买一张门票游乐场。进去给他这个票，他就用脚一踩，夸那个门就开了，那个门就开了，然后放进去。他这样呢，一脚一脚踩呢，一个月能够踩出300块钱，300块钱的这个收入就养活全家人。所以 还听说很多大陆的这个亲戚又逃到香港， 还找他们借钱， 台湾找他们借钱 啊。所以算是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厉害的一位女性了哈。 但是你会看到这些所有的新闻啊，就包括她以后就是后来退休退隐之后哈、只是出来买买菜，就是自己的儿子有一些大活动的时候才会站出来支持。你就会觉得这个阿姨，这个老婆婆是还是很寻常人 啊、 她对你没有就是你尽管看上去她是领导人的母亲什么的，但你终究是觉得她好像是住在隔壁家的那个很慈祥很和蔼的老奶奶这样子。 对，其实你们看相关的一些，其实你看当马英九当选之后，他整家人搬到就是官邸去，其实他是可以把母亲接去的，如果一家人住。可是因为前后修喜欢这住在木栅这个老房子，而且他 木栅那个地方 是 什么地方， 在台北的郊区的一感觉， 政大有一点比较偏一点， 就不是很黄金的地段。 对，但其实现在房价也不便宜、 okay 了， 但他们家是那种 房子大吗？漂亮吗？ 我到里面倒没铺，因为大家都在外面拍、但是就是说其实他对这个房子有感情、所以一般你说不止马英九妈妈，陈水扁的妈妈一样啊，他住的还是台南官田、他从小的那个老家，只是说后来儿子有赚钱了，可以把这个房子翻新、但是对于这一辈老人家，他宁可在一个他的小孩有成长记忆的地方，他跟他的先生有一些 记忆的地方，有集体回忆，有感情。 对啊，那我刚刚提到就是你说前后就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我记得看到一个资料讲到说他很喜欢在他们就是家附近的一个美容院，因为他真的很爱漂亮，就喜欢去美容院。 即使到93岁的时候，他们出门都是化淡妆的，而且保养的还不错的。 可是你说那个美容院的那些老板就回忆，其实前后修他常常会跟他们聊，他当年呢、还是少女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怎么样分享很多，但是从来没有提过就是 马英九 的事，对，就政治上的事情，就是帮他抱屈啊，就一直做那么惨，大家还在抱怨呢、就真的没有去讲过这些事。其实有些时候，但包括其实台湾的领导人的母亲真的我不知道，其实我真的如果说你说在内地到底是觉得领导人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可是在台湾至少你说包括最近的马英九跟陈水扁、他们的母亲真的就是一个平常人、就是在一个老家、 你不仅仅是母亲，就是你现在看这些新闻你会觉得马英九他都是一个平常人。 是啊， 你包括现在这几天不是说他因为过于悲痛吗，你很多公务都要取消，本来说星期二的时候你要会见一个日本的议员，最后临时取消了，说我们领导人因为丧母、还是没有办法恢复过来， 这事儿日本人绝对能够理解、 对啊，你就觉得这些新闻有的人那个酸溜溜的啊、这个标题上就好像说到已经悲痛到整个完全不理朝政的那种，但是你会看到这不是正常人有的感情的反应吗、你反倒会觉得这个领导人很亲近。 对，我记得刚刚樊叔提到一句说还是这领导人的母亲怎么这时候一块地好像一块地都没有、就感觉上，可是我相信马英九用这么简朴的一个方式在处理母亲母丧，其实真的我相信绝对是他们家风、非常简朴、我记得很久就提过马英九是一个连球鞋跑步鞋都要去修补的人、球鞋也 是他的 球 鞋是 还漂亮吗， 他的球鞋是纽巴比伦吗 对，他都要去就是破了或者怎么样他去修补，不是去换一双，然后你说他 那个表是当年岳父送他，戴了到现在30多年都没换过、嗯、然后平常那个西装会有破洞要补丁的这个、啊、这样的家，我相信绝对是他从小家教去、嗯、就是父母亲告诉他简朴、嗯、那所以我相信在这种家风下、嗯、我相信秦后修或者是马赫尼先生他们所希望的身后事也不会是希望就是到处啊政治人物到处都来啊什么挽联啊花圈这些、嗯、就是低调的我们自己家里自己对家计就行、嗯、 这个秦后修虽然现在大家觉得他啊很朴素，但是绝对不是一般人家出来的哦。 是 你如果看他的这个，如果去看他的这个家庭背景的话，那绝对在当年的这个湖南也是当地的望族豪族了哈。这个如果说秦家跟马家以现在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恐怕是秦家更加厉害一些。秦家的这个秦后修的父亲是国军的一个师的这个机务长，好，算是一个中层的一个军官。据说年轻的时候还读过岳麓书院，这个已经是受过非常。而且，考虑到秦后修他的这个年代，一个女性能够读到大学毕业，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 前身 啊，那个时候已经是抗战了，所以说在四川了。这个学校一到四川，在那个时候，一个女生读完大学读经济系，哈，读完了以后，那已经是不是一般人家能够做出来的这个选择哈。包括我是后面我发现其他有些小故事，说开始那个时候的马家呢，就是马赫林的这个父亲呢就已经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没怎么读过书的了。那么马家感觉好像是比较的破落，那么秦家在要结婚之前还特意去调查了一下马家，就是哎，看这个马赫林之前有没有在家里这个订过娃娃亲啊，啊，或者说这个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有个背景调查。后来哦，发现这个是身家清白啊，等等等等，然后才有这么一桩联姻。好，到了台湾之后，我有看到有一些关于马赫林的许多报道，一直也就是说马赫林其实到了台湾之后仕途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好像也有很多这个负面的一些事情，反而是秦后修一直以来包括不管是做公务员啊都比自己的先生好像要官不一定做的比他大，但是感觉好像更有实力一些，回来持家以后好像家里也他比较他搞得定。所以说马家如果是不恰当的比喻，算是一个这个母系社会。 马维忠说的嘛，他说奶奶是我们全家人的典范嘛。 好，这个像大宅门里面的那个大宅门里面的那个这个母亲一个奶奶在那边，好，就全家就搞定了。所以说马英九啊跟这个妈妈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近的。这段时间呢，这个大陆你看过年那阵也在讲说啊，你的家风是什么，我觉得说家风，哎，没错，你看马英九这个家风里面，很多人就说哈，这个台湾总统是怎么教出来的？看看马英九家的家风是怎么样的。我们待会儿来。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文素， 我是佩芬。 哎，这说到台湾马英九家的家风，有一点我觉得我是十分认同的，就是非常讨厌补习班。这个马赫林呢，当年就有一句著名的话说，很多这个补习班打广告说他们家边上就开了，应该是台湾恐怕是第一家，也是挺好挺有名的这个补习班。你大家知道现在补习班很多学生赚很多钱，大家都去补习班，他马赫林作为一个青年辅导专家，官方的权威来说青年导师，就说我最讨厌补习班，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子女去补习班，我子女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早上6点钟起床以后跑步，按部就班升学就能够搞定。哎，我觉得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个补习班好像不上也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好，这是马赫林的一个观点。另外呢，这个秦后修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教育的方法呢，哎，就是说让这个小孩背古文。背古文，说这个马英九不听话了，让他背一段什么郑伯克段于鄢啊，背一段左传啊，等等等等。好，这个通过以这个古人的智慧哈来教导这个小孩。好像说马英九因为背古文背的文绉绉啊，字也写得好，在学校里面被人家称为古代人， 字是不错的 啊。所以这个东西真是家里的这个 从小培养的这个东西一辈子改不掉的。你说他们家也有经济上也比较困境的时候，说是除了这个马赫林的西装跟可能秦侯又自己有一条出这个出外这个走亲访友的裙子之外，另外所有的儿女的衣服都是自己缝的。所以但是在战乱的时间，他有一些根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在湖南这个老家，这个从小长大这种非常非常重视教育的这种氛围一直都没有抛弃。 嗯，倒是哈，好像我们今天说的就整个马英九的形象就大翻转。 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是马英九做人做人的一面嘛， 整个丧事好像给他自己的个人形象似乎是加分的，到现在为止。 嗯，同情吧，我觉得这个是同情分。 对，我觉得或许是说你要对他的批评就暂缓一下，暂停一下。 这不代表马英九的民调支持率会有特别明显的上升。 就你像，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马英九就职的时候，秦后修的累，这个累呢，有时候我觉得可以两面看，一个就是为儿子真的骄傲，终于到这一步；第二类就是你很认知到这儿子是没了。因为你等于说把他捐给台湾，你后来发现其实你这儿子一个礼拜才能回来一次，大部分时间我可能知道我人生也不多，我可能也只是想多跟儿子有点时间，可事实上我把他捐给了国家，捐给了所以我现在这个累作为一个其实很单纯就是一个母亲，你包括现在陈水扁在狱中，他母亲也是常常哭，就我很担心我到我盖棺那一天可能我都没有办法再接到我儿子，所以我们再怎么去看这些政治人，我会觉得他做再不好，在他们的母亲眼里他们就是儿子， 对， 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儿子。所以我相信你刚刚樊素讲他要扭转这形象未必，我只能说他的民调可能在这瞬间可能会因为他 你要这两天去做民调的话 可能 稍微会 反弹， 但是我是 这一过 让我 其实 投 我相信可能还是 而且哎，在这两天有另外一个新闻就出来了，就是说宋楚瑜不是在北京访问吗？ 对， 而且你之前一直说的什么习马会马习会都成不了，现在反倒是习宋会宋习会成了。 那宋楚瑜这个 你这对于马英九来说 级别不太一样， 一定是很难过的。不过现在马英九也是一个休假的状况哈，可能几天之后稍微恢复一点之后呢，估计新闻又得热起来。 好，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再会， 拜拜。